潘美辰的黄昏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，热闹的街烤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，也许流浪是我的事业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约。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，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，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。 在每周

点回来。

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，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，像一颗兴奋剂。南方阳光满地，台北最近飘于冬季。你说别忘记，早晚加建议。常常在夜里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。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过完这个冬季，你是否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